自政治化，相信北京冬奥会将取得圆满成功。美国计划举行视像民主峰会，中国和俄罗斯等不获邀请，台湾地区在名单上。另外，美国又考虑外交杯葛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欧联赛事 B 组，利物浦主场2-0击败波图，艾简达拉和沙拿各入一球，利物浦在小组五战全胜。 D 组皇家马德里作客3-0大胜舒列夫，国际米兰主场2-0击败萨克达，皇马下场主场迎战国米，将决定哪一队取得小组首名。A 组曼城主场2-1反胜巴黎圣日耳门，两队亦携手出战16强。日经平均指数报29,487点，升1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89美元，卖出1,790.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44，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6，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21，歐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8。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預測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同埋下週初天晴乾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就清理咗大约系5分钟，车龙未消散，好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啦，咁即系暂时都系影响咗元朗公路去屯门嘅交通，咁就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对出嘅，咁啊都要少少时间咧，啲车龙先至消散，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耐心忍耐下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洪隧啦，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在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咁最主要都是慢线就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识叫小盐小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的体育产业链，找来香港足球名宿邱建威先生，同大家分享开设足球学校的苦与乐。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怕相 识。饰演乔四美的演员宋祖儿就这样形容她自己的角色。 乔四美是敢爱敢恨，面对爱情的时候义无反顾，是活在梦幻里的女孩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还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25日，政府就更新版权制度咨询公众3个月， 指定酒店强制检疫者不可带有呼气阀或排气口口罩。 因应可疑邮件事件，司法机构新增措施加强法院保安。 欧洲部分国家单日确诊破纪录，医院入冬前已处紧张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2021年11月25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啊，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寻日咧就公布咗有关版权条例嘅草案嘅一个嘅咨询啊。咁其实咧喺2011年啦，同埋2014年嘅时候咧，都系曾经将个草案嘅修订咧系交到去立法会啦。咁寻日商经局就话，就住呢一个嘅修例会展开为期3个月嘅公众咨询，去到2023年2月23日嘅。諮詢文件嗰度咧都提到話會用翻2014年嗰個嘅條例草案做一個基礎，咁有5大嘅立法建議，包括新增一個叫公平處理豁免啦，另外都會涵蓋到譬如戲仿啊、諷刺啊、評論時事啊、引用呢啲作為目的嘅使用版權作品嘅。咁另外都咧講到政府會建議俾版權擁有人咧一個叫科技中立嘅專有嘅傳播權利，確保佢哋嘅作品咧以任何嘅電子傳送模式咧向公眾傳播咧都可以得到保護嘅。不過唔少嘅傳媒都喺今日嘅報道都關注到，就係武衛頭先講到一啲豁免，譬如戲仿啊、諷刺呢啲咧。是有一个好具体的定义。咁啊，见到寻日咧，知识产权处处长咧都提到，认为咧唔系写明个定义咧系一个最佳做法啦，亦都话会用常理去睇嘅。咁啊，详情系点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知识产权处处长黄福来，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 早晨，黄福来，讲下今次呢一个公众咨询有关于版权修订条例嘅。版本啦，同2014年嗰个嘅版本有个分别最大系啲咩咧？同埋大家都会问到啦，事隔7年，如果系用翻好多都系2014年嘅嗰个做一个基础，会唔会即系未必合时宜啊？等等嘅，点睇啊？呢个？ 其实我哋即而且个系用翻2014年嗰条条例草案作为一个基础啦，因为当时咧嗰个条例草案嗰个草拟咧。已經是做了很多輪的諮詢之後一個的、結果出來，當時我們已經取得是最大最充分的共識，覺得我們建議那些立法的範疇呢都合適，是對香港去更新的版權制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咯。就算看回現在來說入面那些的原則或者那些道理呢，其實都是仍然是啱用的。咁變咗，我哋覺得如果今次我們要重啟一個、更新我們版權制度的工作的話呢，其實當日我哋得到咁難得到一個咁樣嘅一套嘅建議，有咁大共識嘅嘢咧，其實係一個好基礎，我哋做翻一個諮詢咧，同去大進去交代翻情況啦，希望可以踏出重要一步咧，係更新我哋嗰個版權制度咯。 嗯，但今次你哋修例嘅方向係咪都係主要打擊一啲對於版權擁有人喺經濟上面有損失或者一啲嚴重嘅侵權行為、一啲商業性質等等嘅方向？二次創作嘅人士會受到影響嘅機會有幾大咧？ 其實我哋的而且確正如你所講啦，版權制度本身其實嗰個法律個目的就係要保障一啲私有嘅財產權利。咁啲財產權利點樣發生嘅咧？因為人 是有一个创作，有个原创作品得到出嚟之后呢，其实是可以有个经济嘅权利嘅保护囉。咁呢个亦都係好大嘅创意产业嘅一部分啦。咁其实我哋整个版权制度呢都係可以去保护返呢啲创意产业嘅成果啦。咁其实如果一啲盗版啊或者大規模去侵犯版权嗰啲係对个创意产业係有个窒碍嘅，係影响到经济权利嘅话，当然就係我哋个版权制度要做一样嘢囉。咁至于话所谓二创作嗰啲，其实好多时都係一啲有，因为版权本身唔係一个绝对嘅权利嚟嘅，我哋都要平衡返版权使用者同埋版权拥有人嗰、那个权益啦。咁其实有现有嘅版权条例呢已经有超过60多项条文呢，在不同情况之下提供一些豁免，有公共政策理由支持之下呢，觉得就算那些技术上可能是侵犯了一些原创作品，我们觉得都应该是不会有个法律责任咯。那而在今次我们的修例来讲，也都是充分照顾到我们现在常见到一些所谓的二次创作的情况，一些网上的行为，绝大部分我们经通过我们新的豁免的做法呢，是可以照顾到这个情况的。 我见到今次都话如果嗰个嘅罪行系可能涉及到刑事嘅话咧，就建议定明法庭咧会考虑个个案整体嘅情况啦，咁啊主要都系考虑经济嘅损害啦。咁亦都指出话，如果侵权嘅行为系咪替代到嗰个原作品咧，都会系考虑系咪有刑事责任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嚟嘅。呢个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解下？系咪即系举个例啊？喺二次创作嚟讲，有一啲品质比较高嘅，譬如我一个人唱歌唱得好过个原唱嘅咁样，或者佢系一个创作更加受欢迎个原唱嘅，令到咁嘅情况下就会有经济损失，从而可能有一啲刑事责任咧。 我谂我哋要睇翻个整体情况，个目的我哋系打击一啲大规模商业嘅侵权行为啦。其实现有已经我哋有一啲咁样嘅刑事责任系针对呢啲咁样嘅行为嘅。咁喺入边嚟讲咧，我哋就系话有冇损害嗰个版权嘅利益啦。咁有两个系两样嘢嘅。第一，如果你为牟利或者系为经营目的去做嘅话，咁当然系有问题啦。第二就系话有冇损害版权人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利嘅利益啦。咁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喺上次做諮詢嗰時咧，都有好多嘅意見咧，覺得啊，其實我哋要講清楚個刑事門檻喺邊度，咁所以咧，我哋就作出一個澄清啦，就係話我哋要求法庭當佢睇有冇影響到版權利益嗰時咧，一定要睇整體嘅情況啦，包括究竟佢係咪個經濟利益受損害啦，同埋究竟有冇有个可能性是对个潜在市场替代了个版权作品这样东西。咁变成我们这个是当日我们是去建议的时候呢，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定定那个刑事那个责任那个门槛的。 今次你们在方案都说会加入一些的公平处理的豁免，刚才都提到譬如一些戏仿啊、讽刺、滑稽、模仿、评论时事以及引用等等的。咁但是你们就没有说一个即是很具体究竟的定义是怎样，但我在咨询文件又见到你们又引用了一些词典入面，究竟怎么解释这些字眼的。咁究竟其实是到时在法例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的具体定义在这里的？ 其实这个課題咧喺2013年我哋公眾諮詢嗰陣時候，跟住就再去同啲持份者去傾談啦，同埋喺法案委員會傾嗰陣時咧，都有好深入討論呢一樣嘢嘅。咁當時大家個睇法就係話啊，點解我哋要去特別為戲仿啦、諷刺、營造滑稽同模仿啲要訂立一個豁免啦？咁其實我哋個睇法就係、是，因為我哋覺得呢啲範圍咧都好清楚明確嘅，喺啲公認嘅文學或者藝術創作嘅手法啦。咁第二咧，呢啲咁樣嘅作品咧，亦都係市民經常用嚟表達意見啊、評論時事。其實都係我哋覺得要促進表達自由咧，應該提供一啲豁免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睇翻外國其他版權嘅司法管轄區咧，究竟佢點樣處理呢樣嘢嘅？咁譬如見到譬如歐盟啦咁樣，英國啦、加拿大啦、澳洲啦，都會俾一啲咁樣嘅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同模仿嘅一啲嘅作品咧，係提出一啲豁免嘅。咁喺佢哋嗰個法律上面咧，亦都係冇特別去寫所謂一個定義啦。因為喺啲比較複雜嘅概念上面咧，其實我哋覺得保留翻一個彈性咧係更加好嘅。咁啊變咗係從一個正常一般嘅涵義嚟詮釋呢件事咧，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啦，係對各方面都有一個好好嘅保障，最大嘅彈性咯。咁其實 因為我哋都係講公平處理啦，除咗睇個目的之外，都睇翻另外有一啲嘅因素要去考慮嘅。咁嗰啲因素咧係能夠令到我哋知道咧，究竟嗰一樣嘢係咪屬於公平處理嘅豁免範圍之內嘅事咯。 因為我見你哋尋日咧都有提到話，其實呢啲概念咧係可以用常理去睇嘅，但頭先亦都提到話有啲定義，亦都涉及到一啲好複雜嘅含義，兩者係咪好衝突咧？又複雜，但同時你又覺得可以用常理去處理。 我諗複雜即係大家，因為喺文學上面大家都有好多討論係點樣啦。咁其實我哋一般嚟講睇翻嗰個一般正常嘅一般含義去睇嘅話咧，已經係容易做到個事。我見到外國佢哋提供啲豁免咧，其實運作上面咧都見唔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咯。其實大家都知道係點樣去處理咯，應該係。 你覺得市民係咪真係理解，或者作為一個豁免嘅範圍，連一個官方定義都冇，對於市民嘅保障夠唔夠？ 其實咧，我諗呢個有少少似曾相識，因為我哋之前2013年做嗰個諮詢嗰時咧，其實有三個諮詢啦，之後同埋中間同埋過咗之後，我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會面，同唔同嘅持份者見咗40多次咁樣之類嘅，亦都去傾呢一樣嘢啦。咁亦都有法案委員會嘅去傾啦，咁樣亦都同啲網民有傾過咁樣嘅。咁當時大家睇做好多深入討論之後咧，覺得整體上邊咧其實而家呢個做法咧係相對上係比較更加理想，係提供最大嘅彈性咯。 即反而回應了當年網民的一些的意見，這個是。 是，我們覺得當時也在個立法委員會有談過這一件事的，我們都解釋回我們做過諮詢之後，其實這個反映回當時我們得到做完諮詢之後覺得一個都是一個最大的充分的共識去處理這件事咯。 我見有啲即係一啲做開二次創作嘅朋友啦嘅人士啦，佢哋就具體地問一個情況，就係因為你有啲豁免，譬如評論時事就係豁免嘅咁，但翻唱歌曲咧呢件事就唔喺豁免範圍嘅。咁佢就舉咗個例，如果首歌係鬧一啲官員嘅，咁算唔算係評論咧？咁可唔可以用一啲具體嘅例子度同大家解釋下呢啲情況係點處理？ 我諗我哋唔可以好概括話翻唱歌曲係點樣，因為要睇翻翻唱歌曲入面佢目的係乜嘢啦。如果佢屬於我哋而家建議嗰啲嘅目的而係正常公平處理嘅話咧，其實係屬於個豁免所在啦。咁譬如我頭先就講，譬如戲仿啊、滑稽啊、模仿、諷刺啲都係啦。另外就係評論時事啦，或者就係呢一個引用啦。咁我哋就變咗係。從呢一個感覺出發，睇翻嗰一樣嘢其實係點樣，就唔係單單講話翻唱咁簡單咯。件事我諗係咁， 因為佢個點咧就係話，譬如批評或者鬧一啲嘅官員，咁算唔算係叫評論時事咧？咁 我諗評論批評都係同一樣嘢啦。咁時事大家睇開報紙都知道，公共事務都係時事一種咧，應該就係、 是。OK， 所以就應該係落入一個豁免嘅範圍啦。 我諗呢個其實喺上次嗰次嘅諮詢同埋上次嗰個法案委員會開咗24次會，其實呢個係。从来都唔系个担心所在咯。 OK， 另外我见有啲人哋都提到话，譬如一啲同人创作，即系譬如一啲漫画角色，佢用翻嗰个角色，但系创作另一啲内容啦，即系呢一类啦，或者一啲叫做即系直播打机嗰一类，系咪今次唔系属于豁免嘅范围嚟嘅？ 我谂唔可以用呢个咁样概括咁样话系定唔系咯，要睇翻嗰样嘢本身其实嗰个目的系乜嘢，系咪跌入我哋新嗰啲豁免嗰啲建议入边啦，即系戏仿或者模仿模式之类啦，模仿都系一种。我哋可以係豁免嘅情況嚟嘅，咁同埋亦都唔係喺版權嘅制度之下咧，亦都唔係淨係睇法例嘅豁免啦。因為如果個版權擁有人根本就係唔去覺得有默許嘅或者容許你咁做嘅，係接受你咁做嘅話，其實係可以嘅。咁其實講翻譬如啲同人嗰啲咁樣嘅字嗰啲啦，其實而家我哋冇呢啲豁免之下，其實都係好多啲人做緊呢啲咁嘅嘢啦。亦都有一啲嘅角色扮演啦，有啲唔同嘅一啲嘅活動啊咁樣，其實嗰啲版權嘅人其實係完全就係接受一樣，因為佢哋對佢哋個創作對佢哋本身嘅作品可能有一個更加好嘅嘅宣傳作用，佢亦都有陣時係會去吸納翻呢啲咁樣嘅人才啊，去做一啲嘢咁樣，咁變咗個生態環境咧，其實現在都已經係有。即係接受咗呢樣嘢咯，第時我哋如果有更加新多嘅、更加多嘅豁免嘅話，其實係令到件事係更加理想，令到個版權制度真係更新咗啦。 所以理論上就算頭先講呢一類同人創作，究竟係屬於豁免定係唔係豁免咧？頭先話呢個環境之下，其實已經好多人做緊，亦都可能有啲原創者唔係好介意嘅。咁日後 歡迎添，可能甚至乎 係咁日後即係冇問題嘅，而且亦都涉及嗰個原創者係究竟會唔會主動想去控告佢啊？定係點？係咪呢一個問題咧？ 因为我想都是看回真的现实世界发生什么事，因为这个反向制度也都不是香港自己去特别有这样的，看回外国同样的一些版权的规范，亦都见到一些同一啲所谓嘅同人志啦，或者系角色扮演啦，系非常平常，亦都好大嘅活动，有啲嘅所谓嘅comic conference， 即系一啲大嘅会议，都有好多人做呢样嘢。其实系个生态嘅一个好健康嘅发展咯，系互相去加强咗个原本个作品嗰个嘅宣传啊，或者系推广咁之类。 Okay. 其实嗰、那个。生态环境系咁样咯，咁其实就未必需要法例上边去处理呢一样嘢嘅。 翻唱歌曲就不获豁免嘅今次。咁 我谂唔可以咁讲，我想澄清一样嘢咯，唔可以话翻唱歌曲不获豁免，因为我哋唔系特别讲一个行为系做乜嘢，而系讲嗰个行为背后嗰个目的系乜嘢去做豁免嘅。咁头先有讲过一新嘅豁免，譬如戏仿、滑稽、模仿、讽刺。又或者是引用或者是评论时事，这些新的豁免，如果那个所谓翻唱歌曲其实中间是牵涉这样东西的话，或者改词牵涉这样东西的话，其实都会叫做豁免到的，不可以一笼统就说翻唱歌曲不豁免咯。 但是因为有两个情况的，有些他是改过歌词，如果没有改歌词的情况，纯粹是自己唱的，那这一类是不是不属于豁免的范围？ 咁睇一個緊係咪戲房呢一樣嘢，當然可以睇考慮呢樣嘢啦。咁另外，如果嗰一樣嘢本身真係完全假設啊，真係完全牽涉呢樣嘢嘅，咁而佢亦都係公開去發放咗啲嘢，係擺咗喺一啲電子平台上面。正如我琴日我哋所講啦，可能技術上真係可能有一個同人哋嗰個私人嘅財產權利真係有衝突嘅喎。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其實法例係一樣嘢。亦都睇翻現實世界發生啲咩事，我哋上去一啲大嘅社交網站，譬如 YouTube 啊或者之類，都見到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 cover version， 即係一啲咁樣嘅翻唱嘅嘢。咁背後有啲咩原因咧？咁樣咁譬如一個原因，當然可能係根本嘅版權人都接受你呢樣嘢，因為你咁做可能會令到佢嘅歌曲更加可以推廣到咯。所以佢默許呢一樣嘢啦。另外，我哋亦都同一啲嘅版權管理機構了解過啦，譬如話呢個作曲作詞家協會。佢哋都有同譬如 YouTube 有啲嘅合約嘅安排呢，係容許啲人係可以擺一啲用咗佢哋曲同埋詞嘅作品擺上佢哋個 YouTube 上面咁樣嘅。咁變咗個生態環境之下，其實見到係唔會因為一啲咁樣嘅情況呢，係阻礙咗而家一般網民做嘅事囉。 頭先你講到呢一啲情況呢，即係譬如翻唱啦，舉個例子，先講到呢啲例子，亦都講到個生態上面可能有一啲嘅版權嘅擁有人係容許啦，會唔會日後可能係個法例未必豁免呢一班人士，變咗個主導權，究竟呢班人可唔可以繼續翻唱一啲歌曲呢，就係喺啲商業機構嗰度啦，係咪咁樣呢？ 我諗我哋最終都睇返版權本身嗰個性質乜嘢啦。版權性質就是去保護一些私人的財產權利。如果真的有些人是自己作了一些曲、作了一些詞，是有經濟價值的話，是有個保護，那我想這個是大家 都接受一樣東西的。那要看回究竟如果你去做一些事情，為什麼會侵犯人的權利，有沒有很好的公共政策理由有豁免給你咯。咁如果真係有好嘅公共嘅政策理由，譬如你评论时事或者戏仿嘅话，咁我哋已经係有一啲咁样好清楚同外国一啲国际发展係接轨嘅做法去提出一个豁免。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话，技术上可能真係有啲问题喎，咁睇返究竟真係个生态环境点样啦。Okay. 我諗呢个都係一个合理嘅做法嚟嘅。 好，唔該曬黃福來，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福來咧就係知識產權處處長嚟嘅，咁頭先都講到有關於呢個修例咧，就係涉及到版權條例嘅。有啲學者都擔心到啦，譬如頭先有啲豁免範圍，譬如評論時事啊、戲仿啊、諷刺呢一類，未必有好具體嘅界線，亦都話未必清晰啦，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嘅創作。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民主黨資訊科技政策發言人冼卓南，早晨。 早晨。 早晨，冼卓南，點睇今次嘅諮詢方案？ 其實今次嘅諮詢方案咧，提到其實啱啱你都講啦，關於一啲所謂豁免嘅範疇裏面，其實個定義上或者係大家理解上，可能有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好。 大機會就影響到，究竟會唔會個創作嘅空間會因為大家唔理解個豁免範圍嘅情況之下，會慢慢收窄咗落去。咁所以其實啱啱處長佢講個講法，其實你問咗好多嘅案例落去，佢都唔可以即係答到，呢樣嘢可唔可以做，嗰樣嘢做唔做得？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好難令到普遍嘅市民就會知道，究竟豁免嘅範圍會喺邊度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擔心會唔會因此，譬如個創作空間都會即係咁樣收窄咯。 但過往就係頭先處長都提到，有啲網民聲稱就係要求可能唔好寫到咁死，反而有啲開放嘅空間就交翻俾法庭去決定，可能會更好。 係，但係呢個情況就係、是我哋就好擔心，如即係一開始冇。即係個好明確嘅界線，佢未必可以話係寫死咗喺個法例度，但係佢可以明確將一啲嘅案例，或者佢哋認為係合乎翻嗰個豁免範圍裏邊嘅一啲情景，佢譬如講出嚟嘅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可能清晰啲啦。咁個創作空間咪唔會話好似被限制住，咁亦都唔啱啱啊處長所講話會寫死咗落去，咁等個創作空間大家會即係會比較彈性咁樣咯。 先出蓝，因为转头返嚟呢就要休息一阵先，咁跟住再同你听到一阵呢，八点半之后再打俾你转头。 OK, 好。 好，唔该晒先出蓝。咁先出蓝呢就係民主党资讯科技政策发言人嚟嘅，有关于呢个版权条例修订嘅资讯你又点睇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批人怀疑坐偷渡船进入英国，在法国北部港口加莱对开水域沉没，酿成27人死亡。法国内政部修订较早前公布的数字，较早前当局话沉船造成31死。在加莱，一批示威者入夜后举行烛光悼念。法国表示拘捕4人，相信与沉船有关，怀疑涉及贩运人口。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双方同意打击操纵人口贩运的不法集团。法国有地方传媒报道，这艘偷渡船被在英伦海峡繁忙航道上的大型货柜船撞沉。法国内政部估计，今年至今超过47000人意图横越英伦海峡。英国指控有不法集团操控贩运人口谋取利益。俄罗斯认为美国举行民主峰会，表明试图将民主一词私有化。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美國喜歡創造新的分界線，試圖按美方標準將國家劃分為好與壞。俄方對會議持消極態度。佩斯科夫又說，美國的企圖完全違背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共同意願。越來越多國家希望自主決定發展方式，而不是看其他國家面色行事。較早前美國邀請大約11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視像民主峰會，中國和俄羅斯等沒獲邀請，台灣地區在名單上。中國外交部批評美方將民主作為推進地緣戰略目標的工具，警告和台獨一起玩火，終將引火焚身。保加利亚看守内阁宣布为应对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延长4个月至明年3月底，试图压制疫情蔓延。保加利亚各地确诊病例持续增加，新增3233宗个案，累计是679983宗确诊，死亡病例有27000多宗。當局相信新冠疫苗接種率低，導致病例持續增加和感染率高企。估計保加利亞成年人口中大約29.3%完成疫苗接種，接種率在歐盟國家中最低。保加利亞在2020年3月開始實施全國緊急狀態，應對疫情之後多次延長。欧联赛事 B 组，利物浦主场2-0击败波图， 艾简达拉和沙拿各入一球，利物浦在小组五战全胜。 D 组皇家马德里作客3-0大胜舒列夫，国际米兰主场2-0击败萨克达，皇马下场主场迎战国米，将决定哪一队取得小组首名。A 组曼城主场2-1反胜巴黎圣日耳门，两队亦携手出线16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9%。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522点，升2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42美元，卖出1,792.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42，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5，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21，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李安苑。重复多次，一只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李安苑。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系后少少嗰度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屯门乡事会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跟着丹桂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油站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元朗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红天路上去元朗公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平下路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山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山下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和内地都正在谈通关，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最近我们的情况又好转啦，没有再发生本地确诊个案，而且呢内地专家团也都来了香港实地考察，也都两地专家开会讨论进展不错，所以种种迹象看上来我都觉得可能通关在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事隔两年， 香港共融乐团再度作大型的公开演出，为我们带来乐韵悠扬的一晚。 由成立至今，乐手经历了几年的沉淀和磨练，他们对两次演出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听下吴嘉欣和沈小妍的分享吧。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21年11月25日，政府就更新版权制度咨询公众3个月， 指定酒店强制检疫者不可带有呼气阀或排气口口罩。 因应可疑邮件事件，司法机构新增措施加强法院保安。 欧洲部分国家单日确诊破纪录，医院入冬前已处紧张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昨日政府就开记者会啦，咁宣布修订版权条例咧，为宣布修订版权条例展开为期3个月嘅公众咨询。咁咨询文件咧都会话系以2014年啦，咁当时未能够通过嘅版权修订条例咧为一个基础，咁亦都有一啲嘅豁免范围，例如咧系戏仿啊、讽刺、时事评论等等嘅用途有一个嘅豁免权嘅。不过咧就有啲关注就系冇就话一啲戏仿啊、讽刺呢一啲究竟个具体定义系点咧，就冇写到明嘅咁。咁头先咧就同紧民主党嘅资讯科技政策发言人冼卓南倾嘅，继续同佢倾先。早晨， 早晨， 早晨，冼卓南。不过咧，继续同你倾之前咧，都呼吁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嘅二次创作啊，或者今次版权修订条例，你又点睇咧？18723111，18723111。嗱，冼卓南啊，头先就讲到今次嘅咨询嘅整体睇法啦。头先都提到，其实有一啲嘅豁免范围嘅。譬如剛才都講了，譬如戲仿啊、滑稽啊、諷刺等等呢啲範疇，你覺得算唔算都叫做平衡咗？即係除咗即係一啲侵權人士要如果佢哋個問題要打擊啦，或者一啲嘅版權原創者嘅權益佢哋有保留到啦，要保障到啦，其實整體兩邊係咪都做咗一啲嘅平衡喺度咧？你覺得？ 如果對比翻2014年嚟講，佢當年叫做係有平衡咗一啲情況啦。但係啱啱所講嘅豁免範圍裏邊，我理解咧，即係有啲嘅即係使用人可能未必會獲得豁免嘅。譬如即係啱啱你所講，譬如一啲你翻唱歌曲啊，即係簡單啲講，如果係係佢喺街邊 busking 嘅，佢純粹真係唱翻嗰首歌出嚟，而譬如 busking 嘅時候啊，佢有時有機會會有啲收入嘅。咁樣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就話啊？當侵犯咗個版權，就有機會俾個版權持有人去控告呢？如果當中可能佢冇真係任何嘅戲仿啊，或者係任何呢啲豁免嘅成分，咁呢啲嘅情況之下，究竟即係政府都需要解釋翻，究竟係咪會豁免到咯？即係我見到呢啲情況亦都好常見嘅。 嗯，我見到尋日都有人問到，即係有記者問到啦，市民究竟做啲乜嘢會涉及啲侵權行為啊，會負上呢個刑責咧？咁佢就話為咗牟利啦、報酬啦，以貿易業務為目的啦，而向公眾傳播版權作品或者使用作品而損害版權擁有人嘅權利啦，又最需要負上刑責嘅。咁法庭會評估侵權行為咧帶嚟嘅經濟損害，考慮到侵權行為相應嘅刑事責任啦。咁亦都講侵權行為會唔會代替到原作品咧？呢個都係考慮嘅因素嚟嘅。頭先你講到，譬如喺街邊即係busking 啊，即係喺度叫賣唱啦，或者叫做呢一類，其實係咪都解釋過？如果佢未能夠代替到原作品，可能就未必係呢樣嘢，或者對於原創嗰個嘅版權擁有人嗰、那個經濟損害未達到嘅，亦都未必可能有問題。會唔會係咁？ 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有好多時候你話能唔能夠替代，或者係佢創作或者係唱歌呢個情況係其實即都係會有啲藝術嘅成分喺度。究竟你呢樣嘢係好難去用一個客觀嘅標準去即去審視到究竟件事係咪話會替代到佢啊？即我如果講得誇張啲，個街邊賣唱嘅歌手或者其實而家亦都好多網上嘅cover， 即係翻唱歌曲嘅時候，可能翻唱者比原唱者唱得更好嘅，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話就替代咗本身版權創作人嘅利益咧？咁呢個其實從藝術嘅角度嚟講，你好難用一個客觀標準去審視。 如果 這個嘅情況，因為我見其實過往咧都有討論過，究竟喺一啲嘅豁免嘅定義度，究竟係要清楚啲定係冇咁清楚咧？咁喺上一次嘅修例嘅過程咧，大家就係討論到會唔會好似美國咁樣，就係唔好喺法例度列曬所有嘅豁免，即係所謂嘅公平使用原則咧？咁當時有啲網民係提到係咁嘅。而家正正政府呢個修例唔係就係向呢個方向去做，就係回應咗一啲嘅網民咧。咁所以其實我就想了解到啦。對於一啲即係或者你啦，點樣睇？究竟係想個法例寫清楚啲，定係寫得闊啲，交翻俾法庭去判斷咧？ 其實成個法例咧，即係我認為即係除唔一定係限制住某一啲嘅豁免內容，而係究竟佢譬如使用咗嗰啲嘅版權。嘅，譬如即係嗰啲情況之下，佢有冇啲乜嘢情況需要遵守？即係啱啱所講公平使用原則嗰度，其實呢個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原則嚟嘅。即係只要你即係符合咗嗰啲條件之下，咁就理應係唔應該侵權。甚至乎我理解到其實有啲嘅外國嘅司法管轄區，佢哋只係譬如需要譬如簡單聲明或者係引用翻，即係呢首嘅歌曲或者佢引用嘅嘢係來自邊個版權嘅持有人嘅，咁其實佢哋已經可以使用到呢啲嘢嘅即係叫版權物料啦。咁其實政府係咪可以都咁樣參考佢哋咧？ 嗯，但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諮詢咧，以2014年嘅修例嗰個嘅草案咧為一個基礎啦，咁啊事隔都好幾年啦，中間網絡上面都好多變化啦，你覺得而家用佢？當年嗰個嘅條例草案做基礎，有冇啲乜嘢睇法咧？或者有冇啲乜嘢轉變咗？未必係包含到喺個條例入邊嘅咧。 其實反而隔咗咁耐，見到有樣嘢比較奇怪，就係因為佢諮詢文件裏邊咧都話係唔建議處理嗰、那個譬如機頂盒嗰個問題。咁反而呢個就係其實我哋理解好多版權擁有人對於嗰啲叫做非法嘅機頂盒啊嘅情況啊，佢哋嘅損失可能非常之巨大，但係我哋見到政府佢哋就唔建議去處理呢、這個，反而隔咗咁多年呢啲嘅機頂盒繼續盛行啦，嘅情況之下佢唔處理，我哋就覺得奇怪啦。 嗯，好啊，咁另外我都想問，除咗即係機頂盒之外，今次呢個條例有冇其他嘢係冇涵蓋到，或者喺豁免嗰度？頭先都講咗啲啦，有冇啲你覺得應該豁免嘅使用用途但係有冇擺到落去嘅咧？ 其實應該豁免嘅使用用途，我應該咁講，就係、是、其實唔係佢應該好限制，只要其實個情況就係佢並非攞呢一個版權嘅物料去做一啲嘅譬如商業運作嘅情況之下，咁樣嘅情況其實我認為都應該需要豁免。 嗯 ，OK， 好啊，唔该晒，先卓南，多谢你同你听到呢度。好，先卓南咧就系民主党资讯科技政策发言人嚟嘅，你又点睇今次版权条例嘅咨询咧？咁啊，去到下年嘅二月嘅18723D 咧，头先都提到有一啲嘅豁免范围嘅，咁啊，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一啲嘅二次创作嘅人士咧？又点睇今次嘅修例嘅咨询咧？咁18723D 嘅，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咁啊，见到咧喺之前喺东京奥运会啊，国家队嘅一啲嘅奥运嘅运动员代表团咧，就会喺下个月3-5日咧访港啊。咁啊，期间会有一啲嘅运动示范同埋大会演啦。咁啊，见到门票咧就话喺星期五啊，即系讲紧26日咧就系公开发售噶啦。咁有頭先講到有大會演，有一啲嘅運動示範等等，你又點睇今次國家隊運動員嚟香港嘅行程咧？18723B1各種嘅活動，你又點睇18723B1嘅？大家有冇興趣都會睇呢一個嘅活動啦，或者嗰個門票嗰個情況都歡迎大家打嚟講下嘅。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體育專員楊德強，早晨。 早晨， 早晨，楊德強，講下成個安排會係點啊？國家隊運動員嚟香港嘅安排。 今次呢、這個國家嘅運動員嘅團咧，佢哋會喺10月3日嚟到香港啦。咁就跟住喺10月4日咧，係會有3場嘅公開活動嘅。咁包括咧就10月4日星期六嘅上午咧，有2場嘅運動嘅示範啦。咁有一場咧就喺維多利亞公園嘅泳池嗰度。咁主要咧就係游泳嘅項目同埋跳水項目。咁跟住呢就同一時間呢就喺呢個醫館呢又另外一場嘅示範，咁主要嘅項目呢就係包括有體操啦、乒乓波、羽毛球同埋劍擊嘅。咁跟住呢同日嘅下午呢就會有一場嘅大匯演，咁呢場大匯演呢就所有嘅代表團嘅成員呢，就而家我哋知道呢運動員嘅數目大概係有接近30位嘅，咁就都會出席呢個大匯演㗎啦。咁裏面呢佢哋就會同我哋嘅市民見面啦，亦都會做一啲分享啦，同埋呢係會同我哋嘅一啲香港嘅運動員呢會有一啲對談，同埋有一啲大家有一啲交流咁樣嘅。咁主要安排就係咁。咁至於賣飛呢，就正如你剛才所講呢，就星期五開始呢又會賣飛㗎啦。咁今次呢就全部都係透過網上嘅售票嘅。咁因為呢就疫情關係呢，我哋都唔想有即係人群嘅聚集啦，所以呢就不設呢個排隊賣飛、 嗯、 而全部都要經過網上喺呢個城市嘅售票網嗰度呢就去賣飛嘅。總共賣出將會發售嘅門票呢有5300張。咁就亦都喺度提一提呢，就係我哋今次係用實名制嘅，即係話呢去到網上買飛嘅市民呢都係要喺網上嘅時間呢提供邊兩位係會去出席去睇嘅，咁就亦都唔可以改名。咁同埋呢就係、是、如果成功買飛之後呢，佢亦都要喺嗰個大匯演同埋嗰啲運動嘅示範之前呢，係要去到一啲城市售票網嘅門市啦，同埋一啲自動嘅售票機嗰度呢係提早攞咗啲門票嘅，而唔係當日10月4日先去嗰個會場嗰度攞嘅。咁呢個都係避免呢當日有呢個人群聚集，同埋呢希望呢進場都需要做安心出行啦，同埋要探熱啦，咁就唔希望呢太過多市民呢係排隊去進入嗰個會場咁解嘅啫。 係咪話今次揀呢個時候即係國家隊嘅運動員嚟都係考慮咗唔同嘅時間先至擠到啲時間嚟喎，咁係咪喺個時間上有啲考慮，同埋今次喺一啲嘅運動示範啦，同埋喺奧運之後有一個嘅匯演啦，同過去嘅奧運之後有一啲國家隊運動員嚟個規模啊，或者活動有冇啲咩唔同嘅？ 今次嗰個時間咧，確實係比較上難夾嘅。個原因係因為咧，以往回歸之後咧，每一屆奧運之後咧，就國家隊嘅運動員咧都會都好快就會嚟到香港嘅。咁但係今次咧，因為奧運係延咗期一年，就變咗同全運會咧係同一年舉行。咁所以好多運動員咧係完咗奧運會之後咧，都要翻去內地。就參加喺陝西嗰個全運會，咁就要完成咗個全運會之後咧，然後先至可以咧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就比以往嚟講咧係比較遲一啲啦。咁至於嗰個嚟到香港嗰、那個訪問嘅安排咧，亦都同以往唔同嘅。以往好多時呢啲國家隊運動員嚟到香港咧，都好多同呢個市民見面啊，同埋啲互動嘅環節。咁但係因為疫情嘅影響咧，今次咧就主要係呢3場公開活動啦。咁亦都呢以前嚟講呢，譬如嗰個大匯演呢或者一啲運動嘅示範項目嘅時間呢或者都會邀請一啲市民去落到場嗰度呢，係去有啲互動同埋有啲即係對談咁樣嘅。咁但係今次呢就冇辦法啦，因為就都要即係遵守返嗰個防疫規定啦，咁所以呢就唔會有啲同市民嘅互動環節。咁主要都係運動員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活動嘅地方啦，咁就觀眾就留返喺觀眾席。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是、以前嚟講呢就呢啲代表團呢亦都會可能呢去到呢個街上嘅。咁但係今次呢就所有嘅運動員呢佢哋都係要遵守一個好嚴格嘅行程。咁就大家都要集體去活動，就唔可以有個人話離開咗個團去參加其他嘅活動嘅。咁所以呢今次嘅管理同埋嗰個安排都係比以前更加嚴格嘅。 嗱，對於市民嚟講啦，就係、是、如果特別有興趣嗰啲咧，就想去買飛啦。今次我見到話5300張門票係嘛？我會點樣分咧？因為3個活動嘛，頭先你講到 係嗱，維多利亞公園咧就嗰、那個泳池咧，我哋嘅座位咧就有1000多個啦。咁而喺新醫館咧就正常嚟講咧就應該開曬就係3000多嘅。咁但係因為疫情，我哋都唔會係開曬啦。咁所以就各有係2000飛左右。咁所以咧就上午一場新醫館就2000多。跟住下咗一場咧，又2000多，咁所以3場加埋咧，就大概係5300嘅飛啦。 咁頭先你都講到話，因為即係為免好多人群聚集啊，就唔會好似過往咁有排隊可以買飛啦。係咪即係話全部都係網上買，要信用卡買等等，會唔會有啲唔方便呢？尤其是對於一啲長者嚟講。 冇錯，我哋今次咧全部都係網上買嘅。咁當然我哋都考慮到啦，即係其實有啲市民可能佢會鍾意網上買飛，有啲未必鍾意嘅。咁但係今次確實呢，因為我哋唔想有人去即係好早嘅排隊啦。因為睇返以往嘅經驗呢，就大家都好想睇到啲我哋運動員嘅風采嘅。咁以前亦都出現嗰啲排隊嘅情況嘅。咁但係疫情嘅情況呢，就確實我哋唔想有人群聚集，所以全部都係用呢、這個網上售票。 嗯，頭先講到譬如長者嗰啲可能真係會麻煩啲，或者過往好似呢一類活動呢都係長者係特別鍾意嘅，咁樣我見到即係普遍嘅情況。如果佢哋難買飛嗰個情況，咁點樣處理？有冇啲咩幫到佢哋呢？ 我諗呢方面呢，或者可以請即係如果真係好想去睇嘅一啲又冇唔係好習慣網上售票嘅人，或者可以搵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幫佢哋手啦。咁因為我哋講緊每一個每一位市民都可以買兩張飛嘅，咁可以佢哋同家人一齊睇啊，或者同朋友一齊睇。咁我相信而家搵到即係因為網上售票其實都好普遍嘅，所以呢就搵到即係習慣搵網上買飛嘅朋友或者家人都唔係困難一件事嚟嘅。 整體估計個反應點呢？因為我先聽你講又話，即係一啲同市民互動嘅環節取消咗啦，會唔會都影響即係嗰個受歡迎程度啊？反應？ 我哋相信都會好受歡迎嘅，因為咧，就算係即係冇咗一啲即係可以近距離啊，或者一啲互動同運動員互動嘅環節咧，但係可以一睹我哋即係國家隊運動員嘅風采啦，同埋聽到佢哋分享交流，以至到一啲運動嘅示範咧，我相信好多市民都會有興趣睇，所以我哋亦都相信咧係會好受歡迎嘅。 嗯，因為你同時好似係網上面同埋電視係有直播噶嘛，係咪啊？ 冇錯，我哋亦都會安排三場咧運動示範同埋大匯演都會有網上有電視直播嘅。 咁呢個情況會唔會即係啲人覺得可能少咗一啲互動，可能電視都睇到啦，咁可能又未必會直接買飛，會唔會有可能咁咧？ 這個我們就評估來說呢，我們覺得都會很受歡迎的。因為始終啦，這麼多國家隊運動員一起來到香港呢，都是很少機會咯。因為他們呢其實在日常來說呢，就在內地啊以至到在海外訓練和比賽呢其實都很忙的。咁好難呢可以集合到咁多個項目，有咁多運動員一齊嚟，咁可以一次過睇到咁多我哋國家級嘅運動員嘅可以做一啲示範同埋有啲分享呢，其實都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 講到呢就係東京奧運之後啦，一啲國家隊嘅運動員啦嚟緊下個月啦，3號至到5號就會嚟香港。頭先都提到有三場活動，咁其中呢有一啲運動示範啦同埋大匯演嘅，會夾埋有5000多張飛嘅。會唔會你都會想買飛，或者你期望嗰啲嘅活動情況係點呢？18723111,18723111,各位觀眾聽眾都可以歡迎打嚟嘅18723111。繼續同阿楊德強傾下啦。我見你哋都喺防疫方面呢特別好多安排啦，亦都頭先講到話同市民呢接觸就一如即係有別於以往啊，就唔會有呢一方面嘅環節啦。咁但係係咪主要都淨係運動員出席呢啲活動嘅？我見係咪有其他嘉賓啊，或者甚至我見有啲非公開活動係同啲運動員同埋一啲學生去做交流嘅，係咪？ 冇錯，我哋就另外有一啲唔公開嘅活動嘅。咁以往其實都係有咁安排嘅。咁就我哋有一啲係公開可以售票啦，咁就歡迎市民去參加啦。咁另外跟住咧有啲係閉門嘅活動。咁譬如包括咧有一啲環節咧係會同我哋嘅本地嘅運動員咧有一啲即係比較上即係深入啲嘅交流嘅。咁大家可以就運動有關嘅話題咧就再作一啲深入嘅討論。咁就另外一啲咧亦都會安排咧同一啲中小學生去見面咁樣。咁就即係等佢哋可以亦都可以同啲運動員大家有啲緊密啲嘅交流啦，大家可以傾下啦，以至到問佢哋一啲佢哋想問嘅問題啦，咁呢啲都會係安排一啲唔公開嘅一啲閉門嘅活動，咁就主要都會係喺12月5日即係星期日嘅時間咧，即係佢哋離開香港之前咧，就會做幾場呢啲小規模嘅一啲活動啦。 但過往嗰啲歡迎儀式啊、晚宴嗰啲就會唔會再搞噶？ 呢啲都會嘅，咁但係個規模就會比以往細，咁我哋會喺佢哋到步嘅時間呢，就會有一啲歡迎嘅儀式嘅，咁都會有晚宴嘅。 咁但係就參加嘅人數呢就確實係比以前呢就會少咗好多，咁亦都所有嘅人呢都要遵守防疫嘅規定啦，咁以至到出席呢啲晚宴都要遵守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囉。 嗯，頭先話運動員係咪話會有30個就係運動團係嚟香港，有冇會機會再增加㗎，定係定曬㗎啦其實都。 基本上都定㗎啦，因為呢我哋而家嘅計劃呢都係會喺今日或者係稍後嘅時間呢就會公布呢、這個訪港運動員嘅名單，因為聽日就都會賣飛啦，咁所以呢就我哋都會係俾所有嘅市民呢有興趣買飛嘅市民呢都知道有邊啲運動員係會出席邊啲項嘅活動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哋而家收到嘅名單係有29位，咁就有12個項目嘅。 嗯嗯，整体嚟讲，头先你都话啲运动员啲行程啲安排晒，好似类似一个叫闭环式管理咁，会唔会有啲运动员又可能中间有啲位去想去个别一啲地方，会有啲咁样特别安排嘅？ 冇啊，今次全部都系集体行动啊，咁所以咧就以往咧就有啲运动员咧就嚟到香港咧，可能佢会即系自己安排啲时间就见一下啲亲友啊，或者去出边即系观光一下咁样。咁但系今次就冇嘅，咁就全部咧都系要按照大会嘅行程，咁就集体行动，就唔会有个别嘅行动噶啦。 OK， 嗱，最后我都想问啦，因为嚟紧好快就冬季奥运会啦，香港队嗰个准备情况你了解系如何？ 我哋而家咧就有两个运动员咧，就应该就个参赛资格都相当有把握噶啦，咁就仲有一位运动员咧就喺度争取紧、努力紧，咁所以咧我哋预计今次可能有两至三位就会参加嚟紧嘅即系北京嘅冬季奥运啦，咁佢哋参加嘅项目咧就有啲系高山滑雪嘅，就变咗咧就佢哋以往嚟讲咧，因为香港嘅地理环境个问题啦，所以一直咧都系喺内地或者海外嗰度训练嘅。咁我哋就喺个资源上面呢都有提供俾佢哋。咁、 okay. 就包括啲教练安排啊，以至到佢之前参加啲资格赛嘅即係嗰啲譬如资源嘅需要呢我哋都有提供嘅。咁、 okay. 希望佢哋可以即係攞到个资格同埋争取到理想嘅成绩啦。 好啊，唔该晒杨德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杨德强就係体育专员嚟㗎，转头九点钟之后继续先兴年代。 对美元 1.121 欧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9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成报报道。政府在2016年撤回版权条例的修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重启有关工作，就更新版权条例展开公众咨询三个月，咨询以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为基础，俗称二次创作的戏仿、滑稽、评论时事、引用等行为获豁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希望在版权拥有人和使用者的权益之间作出平衡，当局不会定名讽刺和戏仿定义。知识产权处处长黄福来说，一般来说会视乎常识做法，如果有人提出诉讼，法庭可以通过案例澄清。不过有二次创作歌手就表示，常理含义是存在灰色地带，担心会误堕法网。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指定检疫酒店富豪机场酒店日前出现新冠病毒传播，怀疑因为源头病人打开房门的时候没戴口罩或者佩戴气阀口罩。政府昨日在相关法例下发指引，禁止检疫酒店隔离人士和同住的照顾者戴附呼吸阀或者排气口的口罩，避免同类情况再发生。卫生防护中心指出，那款口罩没办法有效过滤呼出的飞沫微粒，如果佩戴者感染新冠病毒或者其他呼吸道病毒，就会增加附近人士的感染风险。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 政府公布下月9号起使用安心出行规定扩至所有受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第 599F 章规管的18类处所，包括食肆、戏院、主题公园等等。对于会否豁免12岁以下及65岁以上人士、残疾人士，食卫局昨日回复说，一如既往会在订立有关措施的时候考虑社会上不同人士的需要。政府消息就说，长者和残疾人士可以获得豁免用安心出行，容许填纸仔，但有中学已经表明圣诞和元旦假期后全校师生都要用安心出行。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大学继校长张翔提早获续任，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请辞之后再有人事变动。执掌港大校务委员会六年的李国章今年年底任期届满之后不再续任主席。据了解，去年获邀出任校委会成员、新任监警会主席的黄佩斯将会接掌主席之位，预料明年1月1号生效。有熟悉高等教育的教育界人士认为，相较李国章上任之初，校园政治化环境已经有改变，相信黄佩斯接任之后，港大校委会焦点由以往的危机处理转为更专注于策略发展上。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经济日报获悉教育局最新预算，明年全港官津直资中一有3350个过剩学额，如果是以每校少收一班来推算，全港三成中学都要缩班。全港18区近半出现超过300个过剩学额，而包括有港岛东区、南区、湾仔区、九龙城、黄大仙、葵青和屯门等都是属于重灾区，出现400至550个剩余学额。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一项调查研究公布2021全球城市实力指数，香港首次跌出全球最具吸引力城市前十名，在亚太区输给东京、新加坡、上海、墨尔本和悉尼，更加创多年新低，跌到第13位。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发表第五份报告，指出当中有59宗自杀个案，年纪最小的只有10岁，部分个案涉及因为家长没收手机，亦都有儿童相信死后可以重生。社论说，在成人眼中芝麻绿豆的事，亦都可能是儿童的大事，既然出发点不一样，成人绝不适宜事事否定，反而应该多用耳朵聆听儿童的声音，才是应当所做的事。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说，过去十年当局两度提出版权修订条例，都在泛政治化氛围下胎死腹中。现行条例针对的主要仍然是实体侵权品，完全没办法追上数码发展环境变化。香港要成为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必要早日修例。而网络世界变化短短几年就可以翻天覆地，社评说，这几年欧盟等地处理网上版权问题累积了不少经验，值得港府参考。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讲到，有研究机构指，政府可以从正在发展的熟地、半熟地入手，加快土地房屋供应。社评说，政府应该是打破常规旧习，采纳各种有助加速土地开发的可行建议，包括引入私人发展商参与土地前期工程等模式，加快土地落成的速度。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中港通关已经成为本港头等大事，政府不得不收紧多项防疫安排。下个月9号起，市民要进入食肆等表列处所，必须强制扫描安心出行。至于会不会容许某些情况获得豁免，当局只是表示仍然需要与业界沟通。政论说，如果政府执法铁板一块，欠缺弹性，最终又是害苦艰辛经营的商界。东方日报政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对出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海泥村。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山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多少少，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水边为交汇处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山下村有交通意外，咁呢段路就车多少少，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朗天路啦，上翻元朗公路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边为交汇处。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在红磡警署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0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1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美式足球协会创办人袁希俊和教练黎俊谦，带你认识美式足球的乐趣。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1年11月25日，政府就更新版权制度咨询公众3个月， 指定酒店强制检疫者不可带有呼气阀或排气口口罩。 因应可疑邮件事件，司法机构新增措施加强法院保安。 欧洲部分国家单日确诊破纪录，医院入冬前已处紧张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寻日都同大家讲过，政府咧就公布喺下个月9号起咧，就要用安心出行嘅范围咧，就扩阔到去所有嘅食肆啦，咁仲有其他嘅处所，好似系戏院啦、主题公园等等嘅。咁啊，之前都有一个讨论，就系究竟会唔会好似进入一啲政府处所咁，一啲12岁以下啦、65岁以上嘅人士啦、残疾人士等等咧，系可以唔一定用安心出行嘅，佢哋就可以选择系用一个填纸仔登记嘅方法咧。咁啊，见到咧明报咧引述政府消息所讲啦，咁就话系长者同埋残疾者咧就可以系获豁免用安心出行嘅，可以容许填纸仔嘅方式嘅。咁我哋寻日其实都再问到有关于食物及卫生局啦，咁啊呢一方面嘅，咁佢嘅回复咧就话，追踪接触者系防止病毒喺社区进一步传播嘅重要一环啦。咁啊，市民用安心出行嘅流动应用程式咧，记录到访嘅处所咧，有助政府进行咧2019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嘅追踪工作。咁所以就话咧，一直鼓励市民咧可行情况下，尽量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去记录咧到访嘅处所嘅。咁佢都提到话，为咗提高确诊个案暴露风险嘅追踪同埋系检测效率啊、准确度等等啦，咁就系话应对传染力更加强、更加快嘅变异病毒株，咁增强疫情嘅防控能力啦，同埋保障市民啦大众安全。咁就话12月9号头先都讲到啦，就会将安心出行使用嘅范围咧系会扩阔到去一啲嘅处所嗰度啊。咁就系讲紧预防及控制疾病（括弧规定及）指定括弧业务及处所规例 即係第599F 章。咁亦都提到話，一如以往，佢哋會訂立有關嘅措施嗰陣咧，會考慮到社會上不同人士嘅需要。有關於使用安心出行，下個月九號起，更加多嘅地方，包括所有嘅食肆都要用到啦。你又點睇187231、187231？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選舉啊，立法會選舉方面，咁啊見到咧。政府啦，之前特首林鄭月娥咧都講到話，而家有好多嘅內地滯留或者讀書工作嘅人士咧，因為疫情影響咧，未必能夠親身翻到嚟香港投票。咁為咗便利呢一啲喺內地嘅港人咧，有一個一次性嘅特別計劃啊，就係喺一啲嘅投票站就會設喺邊境管制站，而且係一啲已經關閉咗嘅邊境管制站等等嘅。咁就話咧係需要預先登記啦。如果佢哋想投票嘅話，即係喺当日在一些特设的边境公制站做一次性投票的人需要预先登记讲明他们去哪一个的临时投票站度投票啦。咁样现在都说整个安排都还是积极研究的，但是因为这个都涉及到一些要在投票日工作要去帮手的一些的职员，即可能是一些的公务员等等的，都想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下的。电话旁边有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秀婷，早晨。 系早晨啊， 先生。早晨啊，梁秀婷，讲下先。头先讲到话研究紧嘅喺边境管制站都会有投票站啦，咁就方便一啲喺内地嘅港人咧，一次性嘅啫，一个特别嘅便利措施。咁佢哋登记即系喺嗰度投票咧，都要预先做一个登记嘅咁样。咁就系一个即日嘅方式，即系佢哋唔需要检疫嘅，喺内地去到嗰度投完票，跟住就可以翻上去內地啦。咁整體你有冇聽過類似呢個最新安排係點啊？或者啲公務員要幫手嘅話，嗰個工作嘅流程係如何？ 其實到目前為止咧，我哋仲未收到嗰個詳細嗰個資料嘅。我哋都係只係響傳媒啊，同埋特首嗰度即係收到嘅信息，就話會開呢啲邊境站啦。咁當然之啦，大家你要開邊境站嗰陣時候，咁亦都需要額外嘅人手啦。咁而家個嗰個人手方面嚟講咧，其實已經去進行到第二步噶啦。第二步咧，即係話即係第一輪咧就係自願性自己舉手，即係話去參與呢項工作啦。咁而家即係嚇應該就唔夠數噶啦嚇。咁跟住嚟講咧，就而家就進行第二步咧，就係話即係要部門嚇個別部門要交人數出嚟啦。咁啊，好多主管都喺自己嘅 section 嗰度咧，就要 nominate 一啲同事出去嘅。咁當然咧，去邊咧係冇得選擇嘅，根本你係唔知嘅。喺目前嘅階段裏面，嗱，同以往嚟講咧，就嗰個分別咧就係好大嘅。以前咧有張通告俾你，咁你就按照通告咧，你可以有選擇啦，去邊境啊，去咩地方做啊，按翻你嘅志願嚟去安排啦。但係而家咧，那個情況就完全唔同啦，根本上你係冇咗呢個選擇性噶啦，即係根本上就由佢去選派嘅。咁所以咧，最近我哋都睇到咧，即係話第一輪出嚟嘅即係分配嚟講咧，就是、真係亂點鴛鴦鋪，跨區嘅情況啦，嚇、啊，即係九龍區就去咗赤柱啦，係嘛？咁啊，沙田區又走咗去青衣啊，即係。跨區情況亂得好緊要，咁你因為你翻工時間六點半啊，係咪？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交通工具能唔能夠配套？你有冇車去啦？係咪搭的士啊？係嘛？但係去到邊境嗰陣時候，大家去理解咧，邊境就真係即係大家知啦，嗰度啊應該就係沙漠嚟嘅，係嘛？咁你去到嗰度做嘢嗰陣時候，咁你又要諗一樣嘢咯嚇，嗰、那個食饭个安排会点咧？交通嘅情况又会点咧？ 即系你讲嗰个沙漠嘅意思，即系佢个交通比较难度啲咁嘅意思。 即系你搵嘢食你都难啦，系、 okay, 咪？ 嗯， 即系你喺呢方面嚟讲咧，嗱，因为佢喺嗰个票站里边工作嚟讲咧，食饭咧就只系有两个钟头，就包括埋你去投票嘅。 嗯， 即系话你每一个工作者，你佢都有投票嘅机会噶嘛，系咪？咁、但如果你话跨区嘅话，佢点投咧？佢根本上都好难投到嘅，系咪？咁即系话连个投票权都冇埋噶啦。咁喺咁啊，呢、這个佢唔系唔想投，根本上就系冇办法啦。喺个时间未必系容许到佢做呢样嘢。 会唔会可能系分两间咧？就咁举个例子，即系佢哋如果系 冇啊！而家嗱，我话俾大家听，唔好误会咗，我哋系有两撮人去做嘢嘅。其实系一个同事由六点半钟开始就至到咧。一个 circle 嘅，即系去到 你成个工程选举工程完晒嘅，即係有机会呢你係去到第二日係咪点完票係咪，你大家睇到上一次嗰个情况㗎啦，去禮拜係投票，禮拜一下昼你先至可以 settle 到，即係完结到，咁嗰个人一路系咁等等做到等到，你话嗰个工作时间几长呢？ 但你话边境嗰个嘅情况有啲唔同嘛，即係你譬如你喺本地你起码譬如两个钟，我举个例，你起码可以搭到车，你边境嗰个地理上系真系再远啲㗎嘛。呢、這个如果系分两间，会唔会都系你哋嘅建议或諗法呢？ 嗱，如果系边境嗰度嚟讲呢，你好难去分两间，因为你分两间又多咗配人走㗎啦嘛。是吗？ 但他不是很多票站呢，即是比起在即是本地香港来 讲。每个票站的情况都不同的。不过边境来讲呢，因为他那个边境都有即是收档的日子，一个时限的，是不是？他可能是去到即是你关口关闭了，他都没得投的啦，是不是？但是在个运送的过程啦，同埋个点票的那个程序啦，是不是？那你是有中途有冇留过啲嘢啦？否则嘅话咧，你一样系要即系 overrun 嘅，即系话会超预时工作噶，系、嘛？ 暂时就未知佢 两批噶、可以讲俾大家听，系一每个同事都系由头至尾吓、由头至尾嘅做到。 呢暂时就未知佢嗰个安排会系点啦。如果系一啲边境管制站嘅投票站，因为都未正式公布，你头先都话未收到啲乜嘢嘅消息啦。 佢唔暂时佢係冇需要话俾你听㗎嘛。你係收到嗰个通知你先知道你自己派咗去边㗎嘛。 我想知嗰、那个 你唔知㗎。 嗰、个核实选民资料呢个会唔会都系你哋嘅关注之一呢？因为平时嗰啲嘅。 喂因为点解呢，你出咗即係你核实唔到，或者你係有即係个人唔系嗰个人嘅话，即係嗰个投票人嘅话呢，你都要你系要负责任噶，咁即系嗱，你如果你喺边境嗰度嘅话，大家要理解啦，系咪？因为你系区喺本土响即系香港嘅范围十八区，每个区你系翻你就近嗰个区所属区里投票噶嘛，系咪？你喺边境就唔系噶啦嘛，嗰、那个人嚟到嗰阵时候，佢全港十八区嗰区区咧有机会噶嘛。是不 是？但他说预先登记了嘛，理论上他可以查返定啲资料，边个会去呢一个嘅边境投票站嗰度嘅。 咁所以呢个系咪一个工作嗰、那个工作量嘅增加囉，你一定要搵返个资料出嚟嘛，系咪？即系你唔同嘅十八区，十八区预先一早已经有晒你嘅名单喺度㗎啦，系咪？咁去到边境嗰啲系特殊嘅情况，但系就未必有啦。系嘛？嗰度真系你要登记，然之后攞翻啲料出嚟，咁啊等你去方便你去投票，揾翻嗰个人出嚟。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啦，我觉得政府即系你要即系嗰个配套嗰方面能够做得好啲咯，系嘛？即系嗱，你食饭嘅时间咧，嗰、那个安排啦，系咪？咁你嗰个提供啦，膳食嗰、那个你点啦？我嗱，如果唔系嘅话，我真系希望嗰啲同事咧，你真系大饭盒啦，系咪？即系如果去到呢啲真系沙漠地区嚟嘅，乜都冇嘅，咁你点啊？ 嗱呢个就系边境嗰个啦。头先你讲到其实本地嗰个都涉及一啲嘅本身唔喺嗰个区，但系佢又要跨区嘅一啲嘅公务员嘅，嗰、个你哋有啲咩建议可以点样做咧？或者 咁你同事咪喺度吵咯？有咩 都唔多嘅，其实嗰个系， 即系佢应该咧就沿用翻咧，即系佢嗰个你申請嗰陣時候，俾翻張表格佢填，係嘛？即係因應翻個同事嗰個意願嚟去，即係分配咯。以前冇咁大個落差嘅，係嘛？但而家唔係啊，而家好多添啊，係嘛？你我九龍區你去到係嘛？樂富嘅係嘛 ？send 咗你叫你去呢個赤柱監獄嘅，咁你話遠唔遠咧？嗰度6:30報到喎。 OK。另外我見你哋話係咪話希望投票日之後都想有一日假放？呢個係。过往有冇嘅呢个安排？ 过往系冇嘅。嗱，嗰个程序就系话，我哋一路都要求政府咧，如果你嗰、那个票站或者嗰个投票，即系选票嗰个票站系工作得就真系即系好长噶啦，已经系 overrun 得好犀利噶啦，系咪？即系去到第二日，咁嗰个同事要翻工噶嘛，系咪？ 如果你唔翻工咧，過去嚟講你唔翻工嘅話，你就請自己假嘅，政府係唔會補有個補償俾你嘅，係、你自己攞假。咁啲同事咪嘈咯，喂，我係新人，喂，大佬我假期咧而家都好少噶啦，係咪要我即係而家等同我要賣假，係咪啊？咁佢哋一定多個考慮噶嘛。所以以前嚟講咧，就好多人咧一出呢、這個啲 polling 咧，即係話而家啲選票站工作咧，個個都好踴躍嘅，係咪？但而家咧，個個咧就話：，最好唔好搞我啦，大佬，係咪？個時間太長啊，係咪？咁你一路由六點半至到星期日 hold day， 即係 hold day 完咗之後，至到星期一要佢點票完曬，你先至可以落到班。你根本上你點可以啊繼續翻工？ 嗯， 係咪？個人都謝曬啦，係嘛？ 唔該曬，梁實廷，多謝你。 我要求嚇、政府投票後。俾翻一日嘅休息俾佢哋啦！如果真系 overrun 得好犀利嘅话， 好啊！唔该晒梁实廷，梁实廷就系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嚟嘅。咁啊，见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都话啦，为咗俾一啲身处内地嘅已登记选民咧投票日嗰日咧系。喺入境嘅管制站嗰个投票嘅安排咧，就话正敲定有关嘅细节啦，同埋票站嘅人手等等嘅实务嘅安排，咁啊稍后咧就会公布啊。你又点睇？如果喺一啲嘅边境管制站有个投票站嘅话？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讨论由安迪格鲁夫撰写嘅《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嘅呢本书。喺1994年，英特尔公司花费巨资同埋时间喺微处理器战略项目中，由于芯片上嘅设计错误，造成咗喺6个星期之内损失咗5亿美元嘅局面。喺呢一次危机之中，格鲁夫提出咗一个新嘅管理理念，叫做编辑狂管理，即系企业领导人必须随时随地保持某种程度嘅边激心态，一旦危机出现，就能够抢占有利嘅地位，捕捉机会或者逃离陷阱。 格鲁夫认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规则突然之间产生了变化，例如与企业竞争力相关的第一个因素，如果它的重要性增加了10倍的话，这种十倍速因素能够迅速改变一个企业的战略格局，亦都代表企业战略转折点的出现。 格鲁夫认为战略转折点是企业的死亡之谷，企业有机会上升到新的高度，亦都有可能踏入没落。而一间公司点样走过战略转折点，关键取决于领导者的坚定信念、高层管理者同埋中层管理者以及基层员工之间的互补同埋统一。 在这个过程之中，作者提出的编辑狂式管理可以令到公司保持足够的谨慎，提防外来的袭击，并且需要将这种防范意识传播到员工。同时领导者和管理团队亦都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最后令到企业从上到下携手度过战略转折点。 作为管理层，怎样令企业能够安全度过战略转折时期，很多经营者其实都缺乏清晰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这本书就怎样去发现和处理战略转折点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指导和参考，同时亦都可以令读者通过当中的分享更加了解这位世界级企业家在思维上的魅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作者安迪·格鲁夫，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九月录得660宗涉及洗黑钱的案件，对比去年同期跌幅大约20%，但拘捕人数就由去年214人升至661人。不法分子利用市民揾快钱心态，以几千元报酬招揽不同人士售卖银行户口作为傀儡户口洗黑钱。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總督察陳仲恩說，警方在6至7月進行2次打擊利用外佣洗黑錢集團的行動， 犯罪集团会要求网上情人电邮骗案的受害人将骗款存入快旅户口，再清洗犯罪得益。他指两次行动中共拘捕43人，其中34人是外佣。犯罪集团透过社交平台电话发出大量信息招揽外佣，部分人贪图回报或者不熟悉法例，所以误堕法网。警方提醒外佣售卖银行户口属违法，亦呼吁雇主应该留意外佣的财务状况或者有没有收到大量的银行信件。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属本土病例，全部来自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另外新增2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属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8,570人确诊，4,636人不治，93,020人康复出院。美国商务部将十几间中国实体加入贸易黑名单，认为这些实体支持解放军军事现代化。商务部说忧虑到国家安全，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实体协助解放军进行量子计算，美方希望可以防止美国技术被用来协助解放军开发量子计算应用程式。路透社报道，被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包括杭州中科微电子、湖南国科微电子以及苏州云深微电子科技。另外有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实体和个人，因为参与巴基斯坦的核活动或弹道导弹计划而被列入黑名单。俄罗斯认为美国举行民主峰会表明试图将民主一词私有化。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美国喜欢创造新的分界线，试图按美方标准将国家划分为好与坏。俄方对会议持消极态度。佩斯科夫又说美国的企图完全违背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意愿。越来越多国家希望自主决定发展方式，而不是看其他国家面色行事。较早前美国邀请大约11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视像民主峰会，中国和俄罗斯等没获邀请，台湾地区在名单上。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将民主作为推进地缘战略目标的工具，警告和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焚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6点，跌70点，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4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3.6，腾讯最新是474元，升8.8；中国恒大2.9，升0.2；保利协鑫能源3.36，升9仙；阿里巴巴132.8，升1元；不理不理565元，升15.5；友邦保险87.4，跌2毫；荣昌生物107.6。美团是271.2，跌了2.2；快手98.7，跌1元；华润燃气42.7，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39，瑞士法郎0.934，加元是1.265，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34。 欧元对美元 1.121， 欧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9。 日经平均指数报29482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15美元，卖出179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蓝田救护站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跟住蓝田救护站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山下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连翔道去尖沙咀，跟住南昌公园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跟住南昌公园呢一段交通同样都系回复畅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嗰段咧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咧个支路咧度车多，排到去丽业街。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和内地都正在通关，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机场我们主要输入的来源怎么分到外地航班和在国内的航班，这个是一个很大考验。入面的物流和人流究竟有没有办法分得到，双方要交换意见，怎么能够做得稳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2022年6月，最高贷款额是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24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2021年11月25日，政府就更新版权制度咨询公众3个月， 指定酒店强制检疫者不可带有呼气阀或排气口口罩。 因应可疑邮件事件，司法机构新增措施加强法院保安。 欧洲部分国家单日确诊破纪录，医院入冬前已处紧张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都讲到了，政府积极研究在边境的管制站是设立一些的投票站。刚才讲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一个回应，就说详情稍后会公布，会敲定有关的细节、票站人手等等的实务安排。刚才呢有关于公务员的代表，刚才找到梁秀婷同我们谈，就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他都担心到如果公务员要去票站帮手，去到一些边境的投票站，他们自己本身要投票那个怎样处理你咧咁，见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有个嘅回复啦，提到就话咧，是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如果投票站工作人员欲前往投票，投票站主任会因应实际运作需要安排佢哋轮流前往投票，为咗令到工作人员尽快翻去各个岗位继续服务选民咧。 是次的选举有新安排，工作人员到获编配的投票站在出示工作证之后可以进入站内的特别队伍是轮候领取选票和投票，务求等他可以尽快返回去工作的投票站继续为选民服务，这个就是经济及内地事务局的回复。另外想同大家讲下一个有关于一个女婴的是早前在2016年1月的时候就发生的一件事。在联合医院讲她就是透过一个叫真空吸引术是出世的。不过呢在事后就出现一个叫做母脏腱膜下出血，即是在脑部出血。最终她在出世八日之后就是夭折的。见到死因裁判法庭就是就着这个个案开展了言讯，就裁定这个女婴是死于不幸的，都是向医管局等等提出一些建议避免事件再次发生。包括就是说及早向产妇提供更加详尽的资料，都说如果是用这个叫真空吸引术未能够用人手去确定那个检测那个胎儿的头部位置，应该考虑去用超声波的。整个都涉及一些好技术，好医生可能才熟悉的一个的技术。又请你一位的妇科专科医生和我们谈，有妇产科专科医生也都是前医管局公众投诉委员会小组主席罗志廉，早晨。 Hey, 你好啊，施乐文，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啊，罗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今次2016年呢个女婴咧，用一个叫真空吸引术喺联合医院出世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真空吸引术系咩嚟嘅咧？通常点用？咩情况下先至要用到呢个辅助出世嘅一个方法咧？ 系嚟大家好嗱，就首先咧，我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咧，都要对呢位产妇咧，即系表示即系慰问。同埋寄予萬二分嘅同情嘅呢一類型嘅事件咧，其實係好罕有嘅。咁我睇翻一啲資料啦，喺2014年咧，香港婦產科學院咧做咗一個全港性嘅普查嘅。咁真空吸引術咧，當年咧係有全香港有4000多个嘅。咁4000多个之中咧，就其實一個出事嘅個案都冇。咁睇翻前嗰十幾年咧，間中咧都會有一啲因為真空吸引術出世而個 BB 係出現問題嘅。不過咧，嗰啲未必係因為真空吸引術引致嘅問題，因為大家要明白點解要做呢個真空吸引術咧？可能個 BB 本身受困啦，即係佢已經心跳不正常啦。喺咁嘅情況之下，醫生要盡快將個 BB带佢出世啦，咁嗰阵时我哋就要用呢个真空吸引术嘅。咁睇翻啲资料啦，嗱，刚才我又听到你讲一样嘢，话个婴儿嘅脑出血啊， 系咪啊？系咪叫脑出血？ 其实咧就唔系脑出血嚟噶呢个吓，嗱，我哋由个头发去到个脑咧，中间有好多层嘅，咁首先我哋有个头骨去保护住我哋个脑啦，咁而呢一个个案咧。是头骨外面出血的，所以它不是脑里面出血，是头骨外面出血那一层。 即是那个叫做母脏腱膜，就是一个头骨外面的一个部分。 是的，是的，母脏腱膜，大家听看这个，即是看个字你知道，是一个母，是一个母这样，即是好像你戴了顶帽这样。那你戴了顶帽，那你现在呢，我打个比喻而已，你现在戴了顶帽，那你在帽下面出血，就是啲皮嗰度出血，就唔係個腦裏面出血。 OK， 咁點解會可以好嚴重呢？咁嗱，其實呢個母臟呢個腱膜下出血咧，係個頭骨外面嘅一層組織。咁呢層組織裏面有好多血管嘅。咁如果喺因為出世嘅時間個頭骨受到摩擦啦，例如用真空吸引术啦，咁呢层膜嗰度咧可能就会出血啦。咁佢嗰个出血嘅喺香港其实90年代做过一个研究嘅，咁当时咧就话咧就大约系1/1000度，咁即系话1000人之中咧有几个咧可能会有呢个情况，不过大部分咧都系轻微嘅，不过咧。有少部分咧係會嚴重嘅，點解咧？因為佢會出好多血嘅，即係喺嗰個母臟腱膜下咧出血咧，可能去到成 200多cc 嘅血嘅，可以，嗰度有位俾你出200多cc 血嘅。 OK， 咁你谂下成个 B B 三公斤嘅 B B 计咧，佢得300多cc 血嘅成身，咁你谂下如果喺严重出血嘅情况之下。就会影响 BB 的性命的。 但罗医生， 我想问呢，因为本身呢这个真空吸引术呢在一般的孕妇分娩呢要用这个方法呢是常不常见呢，还有是不是刚才你所说本身的婴儿是有一些状况，譬如心跳不正常才用，还是有其他状况都会用到呢？因为我见今次这个案件呢，其实个妈妈呢是曾经要求过譬如剖腹去生产的，不过就个医生就即最终都是决定用一个自然分娩 的方式啦。其实是怎样判断的呢？又 其实呢就我要强调一样东西，我们不是对这个个案作出评论， 没错， 因为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东西，我掌握不到全部 的事实的。但是我可以讲一些即是 一般情况啦， 一般性的东西，一般性的东西。香港来讲呢，阴道出世的 BB 呢就大约有 7% 的是需要用真空吸引术的，7%。咁呢個係我哋即係又係一個全港性嘅調查嚟嘅。咁點解要做呢？咁正常嘅情況呢，啲 BB 出世唔使㗎嘛。咁但係呢有啲情況之下，佢嗰個第二產程，所以第二產程呢就係個子宮頸已經開曬啦。咁呢我哋俾用佢用力啦，佢喺度想用力將個 BB 媽媽推出嚟啦，推極都推唔到，嗰個過程好漫長。咁如果個我哋會驚嗰個過程如果太漫長嘅話咧，就會影響 B B 嘅心跳，影響 B B 缺氧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有一個醫生要做一個臨床決定，我哋會唔會用一啲儀器去幫助佢將個 B B 推出嚟？有陣時係因為個 B B 心跳唔正常，有陣時因為產程過長，有陣時因為個媽咪已經用力用咗一個好長嘅時間冇曬力啦，你再希望就要揾一啲嘢去幫助媽媽將個胎兒出世嘅。 嗱，羅醫生啊，另外我想問啦，今次佢亦都提到話。有一个专家证人咧，妇产科嘅就话估计个医生咧系错置啊，吸管错置嗰个嘅女婴嘅头部比较前嘅位置，亦都话系冇用到个超声波去检查嗰个胎位。一般嚟讲啦，做呢一个嘅真空吸引术咧，系咪都应该系用超声波噶？ 通常系不会的， 唔会嘅、okay。 因为其实用超聲波去睇嗰、那個幫助嗰個生產咧，其實嗰個用處其實唔係主要係俾你擺邊個位嘅，那個主要嘅用處咧係要睇下個 B B 嗰個方向，佢個頭向後，佢個後尾枕究竟向前啦，抑或向後啊，同埋個 B B 究竟有幾低啊咁樣。因为有些研究指出呢用一个超音波呢去看呢是准确利用人手去摸的。咁但是有一样实际上的困难呢就是阴道里面的位置其实是很窄下的。当你知道了个胎位的话呢，你是可以尽量将那个吸管那个吸那个仪器呢摆一个良好一点的位置。但是呢但是其实你都会受住那个产道的限制的。所以呢我个人就认为呢你是可以用超音波去看到个 BB 那个位置同埋个头的方向。但是对你真是摆那个真正的那个吸，我们叫做吸，摆上去那个吸管的时间呢，其实个帮助是不是很大的。 Okay。 不过不紧要啦，即是我觉得即 係 醫生通常都有不同的意見 嘅， 唔出奇嘅。 OK， 好啊。唔該曬羅志廉醫生，同我哋簡單講今次涉及呢個個案喺2016年1月喺聯合醫院嘅出生呢個女嬰用到一個叫真空吸引術嘅方法，咁啊過程之中啦係出現咗一個叫母臟腱膜下出血嘅情況。咁見到因為呢個女嬰喺出世之後8日就夭折啦，所以見到死因裁判法庭早前亦都有言訊，就裁定個女嬰係死於不幸嘅呢個情況。頭先又同到羅志廉醫生傾嘅，羅志廉呢就係婦產科專科醫生。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中学英文科老师梁家敏 在小学啦，或者因为以前没有一个打好的基础，而他们觉得好像太迟去起步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们那种的无力。但是跟他们谈过之后，有些同学又会真的很愿意去努力翻。同埋当他们慢慢长大，他们都会认识到啊，原来英文真的越来越重要了。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这个地球上隐藏着很多超级人类，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同大家讲到关于象牙嘅喺本地嘅一啲嘅交易啊，咁其实喺2016年12月咧，政府就系话打算修例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贸易啦，咁啊俾一啲象牙管有人有5年嘅宽限期，预咧就今年12月31号起咧就禁止一啲商业目的去管有象牙嘅，咁其后就喺2018年通过咗法例啦，咁啊。而家就話去到最後階段嘅啦，就係除咗古董象牙之外，所有本地象牙嘅貿易咧，都要喺2021年12月31号之後咧，就要全面係結束曬嘅啦。嗱，整體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尋日就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野生生物保育經理陳月山傾過啦。咁啊，今日又再請另一位嘉賓，有港九象牙商會會長蘇士強，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啊，苏志强，讲下头先嗰个情况，叫做个死线就系下个月嘅31号，而家香港嘅象牙存货仲有几多？系咪好似渔护署所讲，仲有47公吨啊？ 其实正确数字咧，渔农署如果俾得出嚟咧，我谂都系接近系40几公吨噶啦。 嗯， 冇错嘅。 你哋而家譬如你哋业界有几多喺手啊，或者点样去处理咧？仲有咁多嘅时候又 嗱，我哋只可以咧代表咧就系喺我哋商会嘅会员里面讲嘅啫。我谂净系喺我哋商会嘅会员里面咧，都过十货品同埋呢个原料都过呢个10公吨以上噶啦。咁其余有啲散户或者个体户咧，我哋嘅资料咧就只系 keep 喺渔农署里面，所以佢哋有作呢个登记咧。渔农署就是最清楚的了。咁啊，到现在为止咧，到10月31号啦，咁啊，都法例都通过咗啦，我哋都无能为力，只可以跟住香港法例去继续生存落去咁解嘅啫。 嗯，所以头先就话咯，即系处理唔晒，咁就卖唔到嘅喎。咁你哋会点样做咧？ 嗱，都冇办法啦，法例一通过咗，我哋个个都系正当商人。都会跟住佢法例啦，咁佢都会俾翻我哋话拥有啊，或者系收藏啊，或者作出展览啊，只系冇呢个贸易。咁到时或者我哋系攞出嚟俾人哋睇下啦，咁喺个铺头都展示下啦，而令至到我哋去帮衬我哋买其他嘅工艺品啦。 嗯，其实呢段时间，譬如你哋商会又好，业界又好啦，系咪都有啲转型噶啦？因为剛才所說在10月31號之後就不可以賣了，你剛才都是最多說給人家看一下，對於你們生意來說整個收入就差很遠了，沒得賣的時候那怎樣做，你們會怎樣？ 其實呢就是漁農署也給了一段時間我們，我們事實在這段時間裡面呢，其實呢都是有這個轉型的。較早時保護野生動物那個陳小姐都說過了，我們都是有賣這個長毛象和這個古象牙，或者是木头啦，或者牛骨的制成品的。咁但是大家要明白，所有工艺品呢都是以象牙呢挑刻得最靓的。因为它的结构性呢是不同一般的材料的。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是卖其他的货物，对于你们来讲就即算是一个转型啦，叫做是。 是的啦，因为始终它觉得粗俗啲。同游情始终咧就系栽翻同游，我哋依几即系几代人咧，因为做工艺品嘅人咧就好少会一啲三宝人嚟做嘅，多数譬如话家族式啦，或者系学师式去做嘅，所以变咗咧都需要用咗好多时间去学习呢个工艺，先做得到出嚟嘅，唔系话转型就转型噶啦。 加上咧老一辈嗰啲咯，学识咧就比较浅啊，咁变咗嚟讲咧，同埋年纪比较大，佢哋根本转行嘅机会咧，可以好老实咁样讲，接近零噶啦。 嗯，我见你哋业界系咪有啲要求都话系咪可以唔好12月31号就全面停晒，可以有啲嘅宽限期，或者要政府帮，系咪类似有啲咁嘅诉求啊都？ 其实我哋唔系今日先讲噶啦，我哋喺2016年已经同政府讲噶啦，我哋所有象牙而家我哋登记喺里面嗰啲咧，全都系1989年禁运即系禁贸易之前咧，我哋做晒所有登记嘅啦。咁变咗嚟讲，我啲之前嗰啲象牙制品或者象牙原料，所有都系合法进入嚟嘅。其实应该要俾一个适当嘅时间我哋去消化佢嘅。但是呢他一意孤行呢就说给五年时间，他就计算计出来，当日我们问过他你五年怎么肯定到我们卖得晒呢，那他就没说的，完全亦都没教过我们或者协助过我们怎样处理的。所以呢他给五年的时间呢绝对是不足够，因为大家都明白工艺品呢是见仁见智的，百货撞百客的，是需要时间的，你觉得他不靓可能其他啲人覺得佢靚嘅，所以我哋而家5年前都已經係提議佢，不如可唔可以盡量俾寬限啲長啲嘅時間啦？或者甚至到我哋大部分人都差唔多買賣完成啦，咁先至咁咧。咁但係佢一意孤行都係俾得5年時間我哋，所以嚟到而家都仲有40多吨貨同埋原料喺度。 结存嘅，渔护署有个回复嘅，都提到话，2016年12月已经公布呢一个淘汰本地象牙贸易嘅政策啦，业界应该有充裕时间去处理所有管有嘅象牙，以及进行业务转型。亦都提到话咧，政府已经从不同嘅策略、政策啦，同埋法律角度咧，系慎重考虑补偿嘅事，并冇计划向象牙业界咧系作出补偿嘅。你最近有冇同业界同政府去倾，类似系咪都系听到呢一个嘅说法咧？ 其实咧，我哋不断间断咧都有联络佢渔农处，或者同佢坐低倾过嘅，甚至同渔农处长最近嗰次都同啲议员一齐去开会嘅。咁但系得出嘅结果都系协助唔到，冇咩无能为力，都系维持住俾5年时间我哋卖。咁我哋都成日讲，你叫我哋去钓鱼，你都教我点样去钓鱼先得。佢完全冇，我觉得完全系不负责任咯。 嗯，有啲質疑话而家卖唔晒嗰啲货，会唔会可能用一个走私嘅方法去卖咗佢啊，清咗佢啊？有啲咁嘅質疑。 嗱，好老实，你问我哋商会咧，我哋全部都有所谓嘅商业登记啦，同埋拥有证嘅，我哋唔会干犯呢啲咁嘅罪行嘅。但系我亦都听到好多街外嘅声音，譬如话以前同我哋买咗货嘅街坊啊，或者香港市民咁啊，喂，我合法帮你买，点解我唔可以物转让俾人咧？咁样。呢、这个对佢哋都唔公平，佢话对佢哋都唔公平啊！咁变咗嚟讲咧，就话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物品，当佢有市场咧，我谂都会有黑市嘅市场会出现嘅，唔系抹杀净系我哋呢一行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苏志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 苏志强咧就系、是、港九象牙商会会长嚟嘅，咁同我哋讲到咧，因为讲到12月31号啊，下个月31号咧就系、是、除了古董象牙之外，所有本地象牙的贸易都要全面结束的了。讲到他们业界刚才有些都转型卖其他的货品等等的一些情况。今天先的年代来到这里都差不多了，又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0%。仲有一个警告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今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以及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